平壤市儿童交通公园竣工并交付使用。该公园位于平壤市莲池洞地区，是个具备一切条件的课外教育据点，保证根据儿童心理特点来圆满进行交通安全教育。竣工仪式7月2号举行，有平壤市党政权机关干部、贡献于建设工程的各单位工作人员、交通保安员、劳动者、学生和儿童参加。